乔简跟郭林约在一家咖啡厅，因为离郭林不远，所以他到得比较早。等了一会儿，乔简才到。 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 郭林特地选了一个靠边的位置，就是为了方便说话。乔简找他，十有八九是有什么事儿。还带着学生气的男孩有点尴尬的挠了挠头，态度似乎有点犹豫。郭林也不催他，就让乔简慢慢的心理建设，好在没让他等太久。乔简从书包里掏出了几张纸，然后摊开。 林哥，我该报志愿了，因为找不到其他人了，所以想跟你商量商量。 饶是郭林也没想到竟然会是这种事儿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把目光转到桌面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学校名称中，半天才尴尬地咳嗽一声。 这个你还是跟你哥商量一下比较好。 我哥最近心情不太好，而且我也不想让他看见这些。 虽然当年乔家念书的时候也没有多出色，可是这种遗憾没有必要，他还是不太愿意去面对。当初如果有人愿意帮他们兄弟俩一把，又或者他们的妈妈没有离开，或许乔家也是个需要选志愿、需要参加高考，然后不怎么规矩的毕业，在苦哈哈找工作的普通人。只可惜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生活没办法回头。郭林从乔简的话里读懂了他的顾虑，他点了点头，勉为其难地看起了招生简章。 我都没留意过，你都高三了。 知道是个高中生，可是没太往心里去，原来都到了要填志愿的时候了。 哎，你自己想念什么学校？ 这种事儿一般都还是以个人意愿为主吧。郭林已经想不起来自己当初选学校的心情了，他随便地扫了两眼，那些名牌大学的分数线真是看得他眉角一抽一抽的疼。乔简一点都不意外郭林问他的这个问题，事实上这也是他想到要找郭林商量的一个原因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指在一个学校的名字上。 我想念这个。 郭林扬眉，一脸的意外。 啊，你想做警察？ 考警校这件事其实乔简想了好几天了，一开始只是同学之间聊天的时候讨论到，后面他就跟魔掌了一样，睁眼闭眼想的都是这件事情。现在他几乎想不起来当时是谁说的那句其实当警察也不错，反正他脑子里啊，基本上就只剩下了这句而已。而郭林看着乔简一脸认真的表情，半天不知道接下来的话要怎么说。 你考虑清楚了？ 虽然男生有这种想法倒是挺常见的，但是按照乔家这两个兄弟的情况来说，乔简这个决定让人有点意外，而且对他哥来说大概可以称之为匪夷所思了。内心想象着乔家抓狂的样子，郭林抬头就看见乔简挺慎重的点点头。 我考虑清楚了，但是还想跟林哥商量一下，如果要考警校的话都需要注意点什么？ 没什么需要注意的，该怎么念书还得怎么念。 郭林大学四年除了跟哥们之间疯的那些事儿，几乎也没记住几样。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哥？ 晚上吧，明天就要交志愿了。 其实乔简之所以没跟乔家商量这事儿，也是跟郭林一样料到乔家可能的反应。郭林同情地看了他一眼， 你语气尽量缓和一些。 虽然对乔家来说这刺激大概不会小。乔简皱起眉。 林哥，其实你能帮我跟我哥说说吗？ 啊？ 是你的话他应该能听进去。 这才是乔简来找郭林的主要原因。郭林愣了一下。 你哥会听我的？ 乔简这不是诚心要把家里搞成案发现场吗？ 就算是老师的话我哥也听不进去的，但是如果是你应该能听两句。 之前开家长会，乔家根本是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回家的时候告诉他一个字都没记住。郭林是没搞懂乔简对他这份信心是哪来的。这世上要是真有一个人能掰过乔家那个倔脾气，也是非乔简莫属。只不过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乔家乔简之间兄弟这种与生俱来的不对等，让他们两个人的沟通一直都很费劲。郭林能理解乔简开口求自己帮忙的原因，可说真的，他实在是不想搅和进这种家庭战争里，尤其是他摆明了就是个拉仇恨的炮灰呀。从乔简跟乔家说完之后啊，已经过去5分钟了，屋里除了沉默就还是沉默。郭林为了安全着想，站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，做好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时候36计走为上。乔家嘴里咬着烟，眯起眼睛盯着手上那张纸一动不动。刚见完没多久的人又再次找上门，他开门时看见乔简身后的郭林，就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过了很久他才抖了抖手，掀起眼皮。 你是说你已经找郭林商量过了？ 不知道是不是郭林的错觉，总觉得自己名字被乔家念得特别咬牙切齿。他有点无奈地叹口气，对旁边乔简求助的眼神没办法视而不见，他硬顶着压力开口。 其实乔简就是怕你不答应，所以说才让我来帮他解释两句。 不答应？我干嘛不答应啊？ 乔简和郭林都没接话，他放下手里的纸站起来。 这是我弟，他报志愿考大学，只要他想念，我有什么可不答应的？ 乔家是直直冲着郭林走过去的。 不就是做警察吗？最多就是将来变得跟你一样呗，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让人看得顺眼，还特别喜欢插在别人兄弟之间做小三。什么让人不痛快，你做什么？ 小三儿这种字眼说的郭林脸都快扭曲了。 我说乔家，你至于吗？ 我他妈的至于？我一个黑社会小混混的弟弟要去做警察了，还有什么事儿比这个还至于的？而且还搞了个现役警察来家里壮胆。我操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警察扫平黑社会要从娃娃抓起，用渗透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了吗？我乔家以后混出个人样了，刚好是警匪一家亲，回头还能申请个5好家庭奖状呢。 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乔家走到郭林跟前的时候，额头的青筋都浮出来了。 你说实话，是不是你在旁边煽动的？ 坑了他不算，还要对他弟弟下手，郭林这算盘也打得太如意了。对面郭警官皱起眉。 你是有被害妄想症吧？这种事情我有什么可煽动的？ 你脑子里想什么谁知道？乔简真去考了警校，说不定没毕业就被你抓去做卧底，最后连怎么死都不知道。 乔家，你少看一些电影吧，会死人的，你没知识好歹有些常识好不好？卧底也是随便抓个人就能做的吗？啊？ 乔家的回应很直接，他拉过郭林的肩膀一个抬膝。今天不让郭林长点教训，以后乔简大概就要改名叫郭简了。郭林和乔简都没想到乔家会气到会动手的地步，好在被攻击的那位反应够快，拦在腹前按住乔家发狠的劲头，郭林往后退了两步，拉开一点跟眼前这人的距离。 你到底是生气乔简考警察，还是其他没有跟你商量？ 一样，这两者之间没什么差别，说白了就是胳膊肘往外拐。在我看，乔简想做警察是为了你，来找我商量也是为了你，就为了这么点事儿，你用得着这么着急上火的吗？ 这小子明显就是怕你将来出了事情没人照应，才想做警察的吧？ 虽然这么想的话，乔简这动机实在是不值得开心。郭林的话让乔家两兄弟都露出了几分诧异的表情。 乔简没想到郭林原来已经都看透了，而乔家则是回头看着乔简，表情有一点复杂。后者对上了他的视线，嘴唇动了动，可最终还是没有解释，这算是默认了。身为旁观者的郭林摇了摇头， 你们到底是一家人，有事商量着来。哎呀，我想有个兄弟说话，我都不知道找谁。 这种血缘牵绊的信任是他一辈子都没体会过的东西。郭林推了乔家一把， 有些事情由得乔简乱猜，还不如你自己说明白。 一天到晚在生死关头兜来绕去，很多事都是说不准的。乔家简单的一句没事儿，根本起不到任何安慰的作用。要说乔简不受影响，那是不可能的事儿。乔家僵了几秒，郭林这话不怎么顺耳，但说的也是事实。看着眼前低着头不吭声的弟弟，他第一次意识到，这么久以来的刻意忽略，或许只是自己的自欺欺人而已。他想不出一个好的理由来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更不希望乔简以后带着轻视的眼神看他。虽然他知道这个弟弟肯定不会。